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再见都没有说就离开的人，大概以后再也不会相见了。毕竟攒够了失望离开的人是不会回头的。 随浪随风飘荡，随着一生里的重叠那一刹，顷刻各在一方。缘分随风飘荡，缘尽此生也守望。你我在凝望那一刹，心中有泪飘过。纵是告别，也交出真心。 谁在烽烟彼岸？你我在回望那一刹，彼此慰问境况。 会有很狭隘的一面，有的时候会心口不一啊。一个很大男子主义的男人，表面上我们会说很不屑、很不喜欢，可是呢，当我们看见他对每个人都冷冷淡淡的，但当他每次看到我们的时候，就会有好心情。那一刹那呢，我们就会有无耻的占有欲。 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，见到你心就慌张，风吹着修长的头发，轻抚着我那已迷醉的眼，为了你找啊找，去寻找神秘的事物，相见。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，见到你心就慌张，风吹着修长的头发，轻抚着我那已迷醉的眼，